是什么？鸟儿还是云朵？我把自己唱着，你听到了没？风里漂浮着什么？花瓣还是露水？我把欢乐散布，你收到了吗？是什么？鸟儿还是云朵？我把自己唱着，你听到了没？风里漂浮着什么？花瓣还是露水？我把欢乐散布，你收到了